聪明的兔子。大海旁边有座高山，狮子住在山顶，大象住在山腰，兔子住在山脚。兔子住的地方有花、有草、有水，狮子和大象都想占这块地方。大象说， 我轻轻一脚踏下去，就把小兔子压成肉饼。 狮子说， 我张一张嘴巴，就把小兔子整个吞下去。 有一天，狮子下山来，正想张嘴吃兔子，兔子说， 狮子，狮子，你说说看，谁是野兽当中的大王？ 当然是我喽。 兔子说， 怕不是吧，昨天我碰见大象，大象说他才是野兽当中的大王呢。 狮子一听气炸了， 说，有这样的事儿，我得拿点厉害的给那蠢东西看看。 他顾不上吃兔子，倒叫兔子给他想办法。兔子说， 那好办，明天你就装病在家，我去把大象领来，等他走进你的身边，你跳起来一口就咬死他。 第二天一早，兔子跑上山腰，正碰见大象。 大象说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把你住的那块地方让给我，要不我就一脚踩死你。 可以可以，不过今天有件大事儿，狮子快病死了，你去踩他几脚，送了他的命，你就成野兽当中的大王了。 大象一听，高兴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叫兔子赶快带路。兔子把大象领到山顶，大象才走进狮子跟前，狮子跳起来，几口就把它咬死了。 狮子对兔子说，你快点走吧，让你多活上几天，等我吃完了大象再来吃你。 过了几天，兔子又跑到山顶上去找狮子。 狮子说，你真乖呀，你知道我把大象吃完了，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 兔子装得慌慌张张的样子说， 你要吃掉我容易得很，可是我今天在海边见到一个怪物，他说他才是野兽当中的大王，等一会儿就要来吃你了。 什么？ 狮子发了火，对兔子说， 你快给我带路，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怪物敢来吃我。 兔子带了狮子走到海边一块很高很陡的大石头上，指着映在海水里的狮子的影子说， 就是他，就是他。 狮子朝下一看，只见那影子正气呼呼地望着自己，他就更气了，抖一抖鬃毛，龇牙咧嘴的直咆哮。 兔子忙说，你看那怪物龇牙咧嘴要来吃你了。 狮子大吼一声，朝大海扑去，哗啦，溅起一片浪花，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